无法替代的美好，您做到了吗？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天天向上，我和健康有个约会。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一个生存和生命健康问题。几千年的孕育和沉淀，形成了以东西方文化为代表的东方医学和西方医学两大主流医学体系。中医讲上医治未病不治已病，讲人为本病为标。西医学之父古希腊著名医学家希波克拉底也早在2000多年前就告诉人们，病人是自己最好的医生，而医生只是来帮助病人的。现代医学上也讲防病胜过治病，虽然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科技水平不同，但是世界各国人民在疾病的认识上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但是人们在现实生活当中，无论对中医还是对西医，总是有那么一点偏见和误解，以至于偏激行事，闭关自守，导致因噎废食，错失了疾病康复治疗的良机，真的让人好不痛心疾首。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研究西医文化。他主张因时、因人、因病、因事辨证施养的养生新观念、新方法，让百姓朋友用智慧去把握健康，用身体去感觉健康，用眼睛去观察健康，用心灵去感悟幸福和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徐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啊来继续关注收听咱们的养生文化论坛。我们今天呢接着给大家说糖尿病并发症的一个康复啊。以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讲过啊，糖尿病有三怕，是吧？现在好多人呢得了糖尿病有恐惧感，是不是啊？认为这个病得了就是一辈子，是吧？啊，一辈子吃降糖药啊，还得扎胰岛素啊，到后来呢还得出现这个肾衰竭尿毒症啊，活活不好，死死不了啊，很受罪啊。为此呢很多病友给糖尿病起了个名字叫内外科啊，可见糖尿病的复杂性。所以糖尿病的治疗啊，不是单纯的降糖药，也不是单纯的胰岛素啊，更不是吃哪个祖传秘方啊一下就把糖尿病治根了，哎，这都是过于片面的。所以糖尿病叫综合治疗，把这个糖尿病的综合治疗我们把它叫做经络疏通脏腑平衡疗法啊，经络疏通脏腑平衡疗法啊，重要的事儿咱们要说两遍啊。那么糖尿病人呢得了病不要产生恐惧感啊，因为再重的病，是吧，再奇怪的病，再疑难的病，大家都要知道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首先是得病的人，哎，是你自己个儿犯了错，是你破坏了身体的阴阳五行的平衡，哎，气机的主治，经络的淤阻，是不是啊，伤了某个脏腑功能，哎，破坏了某项新陈的代谢，对吧？再疑难的病都是你自己造的。所以天底下没有什么疑难病， 更没有什么不治之症，啊，都是得了病的人得病之前作，哎，不作不会死啊，你做出来那疑难病要了自己的命。你明白了这个因果关系之后，人就应该冷静下来，啊，正式面对疾病的这个结果，而后理性的、客观的去寻找造病的病因。正所谓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呐。五行平衡疗法，我们给大家在四季不同来调节五脏，我们不是来给你治什么，哎，我们是来帮你正确认识自己，正确的找到造病的错。所以呀，慢性疾病的调治防治，它就是在找错改错的过程当中啊。所以病人啊，一张嘴就是哎，我也不知道咋得的病啊，啊，所以这种啊怨妇心理的人啊，什么叫怨妇啊？怨天尤人啊，都是别人的错啊，别人把我气病的，都是老天爷的错啊，天冷给我冻病的，天热给我热病的，啊，天刮风给我吹病的，啊，这就叫怨天尤人的怨妇心理，是不是啊？那是未成年呢，那是小孩的思想啊，都赖别人，都不赖我，哎，不赖你，不赖你怎么病在你身上，没病在张三李四的身上？所以谁得病，谁承受痛苦，谁就要知道你自己该承担的责任。哎，就是你是得病的主角，你是造病的导演啊，希望大家能够明确这一点，是吧？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说糖尿病并发症当中的泻症，肝主筋啊，筋主人一身的弹性和曲直，你肝血不足，你就肝风内动，你就帕金森啦，你就抽筋啦，你就腰椎间盘突出啦，你就肌肉萎缩啦。所以告诉大家伙啊，那车有病了就抛锚了，是吧？不能开车了，是吧？说这车有病你还开，你开着一个有故障的车就要出车祸，就要出事故的。而人有病就跟那车有了故障是一个道理，车有故障都停在那儿不要乱动，怕出交通事故，你人有病也别乱动，是不是啊？哎，不然的话有病了你不好好休息，你乱动，结果呢就会导致疾病的伤害更加严重，是吧？特别是糖尿病人啊，出现了伪症，叫肝血不足则不能主筋，则筋生萎缩，这是一个自保啊。你继续去吃一些补肾的药，是暂时缓解了，让那肌肉又强壮了，但是把肝给透支了，那叫什么？叫涸泽而渔啊，是不是啊？现在比较时髦的话叫透支健康，透支肝血，是不是啊？那透支的结果是啥？伤了内脏就没救了啊！所以希望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啊。这叫肝血不足则生肌肉萎缩，那肾精不足呢则生泻症。哎，咱们今天就说说糖尿病的脏腑损害之泻。哎，什么叫泻？泻就是跑肚拉稀，泻就是跑肚拉稀。而且呢，泻症啊还不是跑肚拉稀这么简单的事儿啊。这个人的五脏是藏精的，藏精是什么意思？哎，就像你家里那个装钱的匣子，是不是啊？啊，古代呀，老一辈人是吧？这个儿女相亲的时候啊，怎么说来着？啊，说家外呢要有个搂钱的耙子，啊，家里呢要有一个装钱的匣子，就比喻男和女 说男人呢要能养家糊口是吧，女人呢要能操持家务啊，关键是那个装钱的匣子，就是你家能守住这个财呀，是不是啊？哎，后边又补充了一句话是吧，说不怕耙子没齿，哎，就怕什么呢，就怕匣子没底儿。哎，这就说那个叫没底儿的匣子啊，你挣再多的钱没攒下钱，是不是啊，过苦日子，为啥那钱都造开了啊，财富都挥霍了。那这匣子没底儿，在人的五脏当中就是肾的漏精。大家注意啊，人的五脏都是藏精的，是不是啊？你看啊，心藏的是什么呢？血脉藏的是神。哎，你当这个心脏漏精的表现是什么？就是人失神。啊，什么叫失神？你看跟这人说话，他一愣神儿。啊，不能正常交流，你说东他说西。你包括我在这个在给大家健康疑难解惑的时候，你看有些老年人是吧，心衰的，你说东他说西，你给了他一个方法，他顾左右而言他，他不跟你说的是一个思维，这样的病人我基本我就不回答了。他还在说，哎呀，我又腰疼了，哎，我又起夜了，你都别理会他啊，你就要把这主要矛盾抓住啊。所以心是藏神的，哎，你一旦这心呢不藏神了，就漏神了，人一旦漏神，注意力就难于集中了，是不是啊？所以说老年痴呆啊，帕金森啥意思，哎，都是心不藏神，肾不藏精，是吧？你包括还给大家讲过，你看老年人那个迎风流泪，那就是肝血不固了啊，一般是鼻泪管发炎呢，是吧，肝血亏虚啊，我们叫它染肝。那还有呢，那小孩儿是吧，大鼻涕拉瞎的是吧，哎，老流清鼻涕，你包括有的老爷子也大鼻涕拉瞎的，哎，我让他吃那虫草补肺啊，甚至配点雪莲驱寒。哎，什么意思，就你肺脏在漏精啊，肺脏在漏精，是不是啊？那当然了，夜尿频多啊，或者那小儿尿炕，小孩尿炕，老爷子尿频尿不利啊，什么叫不利，小便不痛快，这都是肾的漏精啊，肾的漏精啊。所以五脏是藏精的，你藏得住你就精血养元气，健康长寿，你藏不住，你那精漏完了，你那元气也就干了，你那小命就玩完了，对不对？哎，所以五脏叫藏而不泄啊，五脏的精血要藏而不泄。哎，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讲的糖尿病的泄症，哎，主要就说的是肾不藏精啊，肾不藏精，叫糖尿病有三怕，是吧？一怕什么呢？身体消瘦。说你糖尿病，你是个大胖子吧，不要紧，是吧，你还有老本吃呢，你几天不吃饭饿不死，你自身的脂肪能分解来救你命。但你说一个糖尿病病人瘦的皮包骨头了，就要命了。所以糖尿病三怕，一怕什么呢，身体消瘦，二怕跑肚拉稀。说你糖尿病嘛，你是个便秘的还好办，是吧，你吃点这个双歧活菌啊，吃点这个啊，枸杞山药粥啊，啊，吃点这润肠通便的食疗、啊、都能排下来。你说这糖尿病天天呲呲跑稀，麻烦了，叫漏精，脾不能化什么呢？化食物了，你那拉出去的都是精华，正常排便是糟粕，你那糟粕带着精华都走了，干吃不长肉，这麻烦，糖尿病营养不良了，是吧？糖尿病第三怕，怕尿白尿。哎，西医上叫尿蛋白，中医叫肾的漏精。所以糖尿病一旦出现这三个症状啊，身体消瘦是吧，老是跑肚拉稀，哎，包括这个小便白浊，出现尿蛋白了哦，哎，这是糖尿病的一个伪症。 以下是广告时间。 复真牌杜仲骨碎补胶囊，本品是以杜仲提取物、骨碎补提取物、补骨脂提取物、银阳藿提取物、碳酸钙、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事实证明，具有增加骨密度的保健功能。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接着来说糖尿病的经络疏通脏腑平衡疗法。咱们说到了糖尿病的泻症啊，讲了三怕啊，糖尿病的合并症有三怕。一怕身体消瘦，二怕跑肚拉稀，是吧？三怕怕什么？怕尿白尿。什么叫尿白尿啊？哎，就是肾的一个漏蛋白啊。健康的人呢，他有一个体液平衡，是吧？有个体液平衡。那么一旦人得病了，人体内的这个体液平衡就破坏了，是吧？尿里健康人的尿液当中是不应该有蛋白的，但是当西医所谓的叫肾功能损害的时候，人的尿里就多了什么红细胞，这叫血尿，是吧？蛋白，甚至管型。管型指的是蛋白和血细胞在肾小管、肾小球当中啊受压迫，而后呢形成了固定形状的什么呢？变形物质，叫尿物当中、尿液当中形成了管型，是蛋白被肾小球、肾小管塑形之后尿蛋白的形状啊，或者血细胞的形状。说白了，这都是肾的一个漏精。那么老是这么漏蛋白、漏红细胞，人体当中的蛋白就会丢失。一旦呢体内蛋白丢失，人就出现了低蛋白血症。什么叫低蛋白血症啊？是吧？哎，就是浮肿啊，人就会出现浮肿。那么人体当中你看着啊，红细胞、白蛋白、球蛋白这些蛋白质，我上回给大家讲过，是吧？宇宙间的能量，阳光、水，是吧？还有什么？哎，还有空气，是吧？怎么样才能有生命啊？哎，有水、有阳光、有空气，植物才能进行光合作用。植物有了生命，我们才有什么呢？可以吃的食物。植物有了什么呢？光合作用，才能制造氧气。所以我们常讲世界的海洋，海洋当中的绿藻，包括我们的森林、湖泊，是不是啊？绿色的草地，我们把这些地球上的湿地、海洋，我们把它称为地球的肺。海洋是地球的肾，湿地是地球的肺。因为只有植物，地球才能呼吸，地球才能给我们产生氧气，人才能活在这个水做的星球上。所以我把阳光、空气和水，我们把它叫宇宙能量，宇宙当中的生命能量。而人活着，你光靠我晒太阳、喝水、呼吸氧气，这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人还需要人体的生物能量。那人的生物能量指的是什么呢？蛋白质、脂肪，还有呢啊，还有就是糖啊，糖。糖是直接供能的，蛋白质是构成人体的身体的框架结构，而脂肪呢是人体生命的一个蓄电池，是吧？所以说你吃得好，动得少，哎，长肉了，长的是蛋白质吗？哎，开始长的是脂肪，也就是身体的蓄电池，是吧？ 那我经过运动经过锻炼我变得强壮了啊，不会摔一个跟头就骨折，是不是啊？变得更加强壮，肌肉鼓起来了，这长的是什么？不再是脂肪，是蛋白质，是身体的框架结构变得更加强壮了。回过头来你靠什么有劲儿啊？靠蛋白质和脂肪分解成糖给人体直接提供能量。所以低血糖的人会冒虚汗，会心慌，会浑身乏力。而高血糖的人容易酮症酸中毒，甚至于肝昏迷。所以糖尿病不是单纯的一个血糖出了问题，是整个生命能量系统出了问题。所以我常讲，糖尿病、脂肪肝、痛风这三样病是不分家的啊，是不分家的。那么当出了尿蛋白的时候，是吧，早期是丢失蛋白，蛋白丢失了，人就分解体内的蛋白质来生成红细胞、白细胞、球蛋白、白蛋白，那么人就会变瘦。你丢失的尿的表面上是蛋白尿，而实际上是人体的整体蛋白质在丢失，所以人会变得消瘦。所以糖尿病中医对整个症候群的认识叫消渴。什么叫消？就指的是人在消瘦，人在消耗。而渴呢，表现的是阴虚烦渴之症。这渴不是单纯的想喝水，是吧？人饿了就想吃啊，是不是啊？哎，为什么叫富不过三呢？因为人有钱了就图安逸，不想努力，是不是啊？所以有钱家的孩子多半没大出息。反过来呢，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他从小经过苦难，他才懂得奋斗。所以自古道叫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所以富贵病又叫安逸病啊，太安逸了，细胞没有战斗力了，没有免疫力了，衰老了，过氧化了啊，这是糖尿病的成因，是不是？那回过头来呢，糖尿病出现了泄泻之症啊，人变瘦了啊，脾不能运化，吃麻拉麻，老跑肚拉稀，老跑肚拉稀。你便秘的时候还是个阴虚，等你跑肚拉稀的时候，说明阳气也虚了，叫阴阳两虚，都虚了。阴阳两虚说明元气就大亏了，而在尿白尿，肾也漏精了。所以糖尿病的泻症是很难治的啊。中国自古就有俗语说，好汉扛不住三泡稀屎。啥意思？就是当你脾胃作为后天之本，它不能生化气血，都走过糖道跑肚拉稀的时候，人的气血就没了生化之源。人的气血一旦没有生化之源，人就靠吃老本了。吃老本就等于什么呢？砸锅卖铁卖钱，拆了房子卖钱，那你的日子还怎么过？所以我常讲，为什么久病人会消瘦？人为什么瘦了？人的肉呢？人的肉化成了气血，化成了元气，去维系你的生命。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砸锅卖铁过日子还活着呢。但是靠砸锅卖铁过日子活的人，离饿死就不远了。反过来，哎，给大家的元气培固、五行调和、脏腑平衡疗法的根本，告诉大家，先给细胞充电，人不再消瘦，说明你不用砸锅卖铁了，你的元气补上来了，不用再消耗机体的肌肉，不用把肉化成元气去救命了。这叫解燃眉之急，人有劲儿了。人一旦有劲儿了，告诉你元气有了余粮了，元气有了零花钱儿，能养五脏了。那么最可喜的是，久而消瘦的病人、消耗的病人长肉了。 老是畏寒怕冷的人不怕冷了，人怎么的了，有精神了。哎，更可喜的是身体消瘦的人长肉了，这就是元气有余粮，又开始长肉，又开始什么呢，把元气储存起来，把元气储存起来，来搞人体的基础建设，是吧？基础建设，盖房子，修桥，修路，是不是？所以这是元气培固对于糖尿病的肾脏亏虚的泄泻之症的调整。当然了，如果只靠补元气来救肾脏的泄泻之症，杯水车薪呐。所以这是糖尿病泄泻之症要补肾的道理。那么常年跑多拉稀，西医呢叫结肠炎啊，说发炎了得吃消炎药，是吧？但是抗生素能杀菌，但是抗生素能管你胃肠吸收吗？能管你脾的运化吗？那么运用中医五行的道理，肾主人一身之阴阳，而脾主后天之本，主运化，而肾的阳气是脾阳气之根，叫肾阳为脾阳之根。所以慢性结肠炎跑肚拉稀的，我常建议大家，第一个吃健脾丸，吃健脾丸好了，说明你很轻。如果你的慢性结肠炎跑肚拉稀都已经到了五更泻的时候，那么就健脾丸加上桂附地黄丸，加一个补肾阳的药，要结合起来用。所以我们运用人参加虫草，是吧？比普通中药要更好的名贵的中草药材进行五脏进补的时候，是吧？糖尿病泄泻之症补脾肾，健脾化湿，是不是防止尿道发炎呢？防止长脂肪肝，同时呢补脾肾，就是养脾阳，肾阳来滋养脾阳啊，也叫肾阳为脾阳之根。这里的五脏辩证的道理希望大家明确。 以下是广告时间。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本品是以蛹虫草、黄芪、菟丝子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云心牌蛹虫草思齐胶囊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食用，不适用于少年儿童者服用。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并发症，它的调养啊，我们不是局在某一个病症上啊，因为糖尿病并发症很多啊，我们给起名的叫内外科啊，内外科啊，但是不管它有100种并发症还是80种并发症，你一定要知道要抓主要矛盾。哎，人生百病根在五脏，五脏是藏在里面的啊，正所谓心主血脉，是吧？脾主四肢主肉，是吧？肝主人的筋，开窍于爪甲，主一身之曲直；肺主皮毛，主皮肤黏膜，啊，主收敛，是吧？肾主骨生髓，主水纳气，主人一身之阴阳，啊，肾乃大的根本，是不是？你抓住这个五脏了，啊，人生百病，你看好多人找我问病，老说啊，我一体多病啊，是不是啊？啊，我身上从头到脚都是病啊。哎，叫什么？叫乱花渐欲迷人眼。就是你不要被这些杂七杂八的病把眼神搞乱了。啊，养生防病一定要有火眼金睛。啊，透过现象看本质，抓到五脏病因，调理五脏阴阳，对应一年四季的，是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脾主运化的这五脏五行的变化，你才是掌握了 什么呢？主动权啊，而不是旁门左道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养生从正道啊，从正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主要讲了两大系列，是吧？一个是痿症，肝血不能主人的肌肉，哎，不能主筋膜，所以腰椎间盘突出，哎，所以什么呢？出现了肌肉萎缩，是吧？所以出现了什么呢？胃下垂，啊，这些肌肉无力、韧带松弛、老错位滑脱的病，哎，这是痿症，啊，痿软萎缩，肝血不能养筋也。我们还说了一个泻症，啊，泻症叫肾经不能固摄，啊，肾经不能固摄，冒虚汗，是不是啊？尿频，啊，尿频，尿蛋白老是漏精，啊，老是跑肚拉稀不长肉，是吧？气血被消耗了，这就是泻症，啊，就是泻症。你有实火，你看你大便干结，咽喉肿痛，咱们吃牛黄解毒片啊，吃牛黄解毒丸，让你跑肚拉稀，这叫有实邪在内，泻实火。反过来，你没有实火，老拉稀，就叫漏精。哎，就是体内的阳气不足，泄泻之症。哎，这是糖尿病的什么呢？我们特别讲了三怕的泻症啊，怕身体消瘦，是吧？怕跑肚拉稀，啊，怕尿白尿的蛋白尿肾衰竭了，那麻烦了啊。那么今天呢，咱们要重点的说的是糖尿病的什么呢？肺部敛气之症啊，肺部敛气之症，也就是说说糖尿病的啊老年瘙痒，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炎，糖尿病的过敏，糖尿病的湿疹皮肤病，是不是啊？啊，还有呢，还有糖尿病的尿道炎膀胱炎。说这些病听起来杂七杂八的，怎么都能归类到一起呢？这就是咱们文化，也是祖国传统中医药文化的异病同治的智慧，是吧？我们学中医学过叫同病异治啊，又学过叫异病同治。你看看中医真是变幻无穷。什么叫同病异治？就是相同的一个疾病啊，在不同的阶段它的治疗方法是不一样的。那么反过来呢，异病同治呢，说一些不同的疾病，但是他们的脏腑辩证和病因却是同一个道理，那么在调养的方法上就是相同的，是吧？我们特别讲那个痿症的时候讲过，是吧？中气下陷之症，胃下垂，肾下垂，是不是啊？你消化科的，泌尿科的，再加上腰椎间盘突出，那是外科的，是不是啊？那怎么都归到一类病了？没错，是不是啊？哎，你不同科，那叫盲人摸象。你归到了都是肌肉韧带松弛，肝血不能养筋，这叫独具慧眼。那么我们运用同样的养生文化的大智慧，我们来总结肺，我们的肺脏啊，肺是干什么的呢？肺主人一身之皮毛，这是第一句话，是吧？但是现在人不像猴子没那么多毛，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更强调皮肤和黏膜，也就是外皮和内皮。所以浅表型胃炎的、糜烂型胃炎的，是吧？那个肠子老胃肠感冒的，是吧？胃肠感冒啊，啊，吃冷东西，夏天吃凉东西，胃肠感冒，哎，说的都是黏膜，哎，它都由肺脏所主。那么人得了糖尿病，叫脾不化湿，是吧？脾脏不能运化水湿了，脾脏是五行属土的，是吧？培土生金，也就是脾为肺之母也。那么反过来，你得了糖尿病，脾脏受伤了，叫母病， 母病子受。所以这个肺脏啊，肺气虚，皮肤一感染一过敏，哎，特别好多人刚得糖尿病的时候皮肤划口老感染长不上，那一检查血糖高了。所以为什么到医院做手术，哪怕你什么割个双眼皮儿，你做个阑尾炎都要给你测什么呢？血糖，测凝血四象。哎，因为血糖高的人皮肤不容易愈合，容易感染。你包括打白内障，你是糖尿病病人到医院大夫不愿意给你割，那怎么办？调理一段时间血糖平稳了，医生一看你指标好，人家愿意给你割白内障。你不然手术完了长不上，你不成马蜂窝了吗？一个小手术是不是三四个月没恢复好，是医生水平不行还是你皮肤的愈合能力太差？所以肺还主着皮肤的愈合能力，这叫肺主皮毛啊，包括那过敏啊。所以形寒饮冷伤于肺，这个肺为焦脏，它是喜欢温热的。所以说你看那慢支哮喘肺气肿的为啥冬天跑海南猫冬去，是不是好事不好事？但是凡是好事里边都掺杂着什么呢？喜忧参半。是你到温暖潮湿的地方你就不咳嗽了，缓解了不得病，像候鸟一样的候鸟老人，对吧？但是反过来，你离了故土之后，你没了冬天的那个寒冷，你肾精藏的就不足了。所以人呢，你就要面对这个事实啊，北方寒冷，风雪交加，四季分明啊，人呢有得关节炎的人吃点苦，但是人长寿，因为寒冷可以来锻造人的肾精，让人长寿。反过来呢，你看到那赤道左右特别热带是吧，没有慢支哮喘肺气肿，但是一旦来个流感，那个热带人先得，而且先死先要命。所以说咱们的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从解放前46岁，是不是啊，到现在平均寿命已经达到76岁，是不是啊，男同志75，女同志77，是吧？哎，平均寿命提高了跟医疗水平有关，跟环境改善有关。但是地域性的特点告诉大家，热的消耗注定人代谢快短寿。所以即使在发达地区，现在在赤道沿线，在热带地方没有长寿。啊，没有长寿。平均寿命还是40-50岁。因为太热了，代谢太快了，你过度兴奋就意味着短命。反过来呢，四季分明，有了生长化收藏的啊，四季更迭的宇宙能量，是吧？那么人就可以健康而且长寿。那么相对过于寒的地方的人也不易于长寿，哎，所以叫恰到好处才是关键。所以肺脏这个事儿啊，没办法，你慢支哮喘肺心病，那你为了活命啊，你就得到南方过冬，没办法。那么一旦你身体能恢复到一定程度，四季分明是让你长寿。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银杏三七山楂茶多酚胶囊，本品是以三七提取物、银杏叶提取物、山楂提取物、茶多酚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和人体事实功能试验证明，具有辅助降血脂、辅助改善记忆的保健功能，适用于血脂偏高者、需要改善记忆者，不适用于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糖尿病的经络疏通脏腑平衡疗法，这一说经络疏通，好多朋友一下子就想到了点穴按摩啊，糖尿病能不能通过点穴按摩达到全面康复的，是吧？有没有这个高血压病的点穴按摩法？有没有？有。但是你一定要明确点穴按摩的作用。啊，说我今天饿了，我不吃饭，啊，我通过点穴按摩喝西北风就饱了，你信吗？你信你就是大傻瓜，对不对？啊，所以呢，在糖尿病的经络疏通脏腑阴阳平衡疗法当中，告诉大家， 不是一兵一将，也不是一城一池的得失。什么叫经络？是吧？在节目开篇我们就讲过，经络者气血的通道啊，气血的通道。经者气血大通道，络脉呢？络脉是气血小的通道啊。经络干什么的？内连五脏六腑，外络四肢百节，沟通上下，连通内外，决生死，调百病，不可不通。这是咱们中医对经络的认识，说经络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光有经络没有气血成吗？啊，不成。所以经络畅通的作用不是经络多重要，是气血是生命的根本，经络是气血的通道。又咱们中国老百姓说的叫蘑菇不忌长在金銮殿上，是不是啊？所以它的位置决定着它的重要性，它的功能决定着它的重要性，是吧？是屁股决定能力的啊，把你放那个位置上你也得干这活，对不对？哎，所以经络疏通疗法不是说你点哪个穴按哪个摩你这病就好了，不是，是要经络疏通，气血畅通，脏腑沟通，五脏主体，五脏合五行，五脏应五气，这才是经络疏通疗法的奥妙。哦，你明白了这些，好了，我能教你点穴了，是不是？我们告诉糖尿病患者要常揉足三里，胜吃老母鸡，是不是？啥意思？说按足三里了，我不吃母鸡肉，我就补上来了吗？非也。啊，非也。这鸡五行是属火的，是吧？我们喝点鸡汤，吃点鸡肉，补益强壮啊。而揉足三里，你不吃饭，你不会肚子里多个老母鸡。所以经络者以通为界，说我今天吃的是粗茶淡饭，不要紧，我揉揉足三里，哎，我把粗茶淡饭的营养吸收的更好。反过来，你吃的是老母鸡，你经络闭阻，你吃完了什么呢？顽固不化，跑肚拉稀，白吃。所以大家要明白这个道啊，点穴按摩绝对不是无中生有，点穴按摩是经络疏通的一个刺激手法。所以点穴按摩不是按的越疼越好，更不是按的越多越好，一定是什么呢？循经取穴，穴位可以按错，但经络不能通错，经络可以通错，但脏腑不要辩证错误。所以一定要明确，是吧？经络只是一个通道，沟通着脏腑与脏腑之间，乃至于脏腑与人的四肢百节之间的通道。哎，明白了这个重要性，我们再去点穴按摩，我们就能切中要害。人体啊有六大强壮要穴啊，刚才说了个足三里啊，长按足三里，或者是温灸足三里，或者拿个小竹子做那个木锤啊扣打足三里，这都是滋补强壮的要穴啊。这个强壮就是增加脾胃对气血的运化啊，对五谷杂粮的吸收啊。六大强壮穴足三里啊，百会穴是吧，涌泉穴，还是说了三个了吧，哎，关元穴啊，关元穴是吧，还有吗？还有膻中穴啊，膻中穴是吧，还有吗？啊，还有气海啊，气海，关元是补固元气 啊，气海也是补气的穴位，啊，那你偏要再多说一个，那还有命门，是吧？艾条灸命门，啊，暖命门之火，固丹田之气。所以啊，中医的针灸，针灸，啊，我们点穴按摩是以指代针，啊，同时呢，以手的温热又能达到一个灸的目的。当然了，我们如果能配合艾灸疗法啊，那效果就更好。或者是热盐灸，是吧？热盐袋敷叫盐灸法啊，还有这个隔着生姜驱风散寒的隔姜灸。这咱们就简单一带而过啊。那今天呢，咱们的糖尿病经络疏通、脏腑平衡疗法，我们就说糖尿病的心脾二脏啊。我们以前给大家伙儿就讲过，说糖尿病和冠心病是等危性疾病。糖尿病是血糖代谢障碍，是不是啊？人糖代谢紊乱了，或者高或者低，血液当中糖分多，容易黏，容易堵塞，容易动脉硬化。而冠心病呢，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型心脏病的一个简称。啥意思？心脏的冠状动脉里长血栓了，哎，粥样的血栓，是你喝大米粥喝窜道了，喝心脏里去了？不是，冠状动脉里边的粥，它不是你喝的大米粥，它是长得和粥一样的胆固醇甘油三酯的结晶体啊，像粥一样的什么呢？血栓，腹壁血栓。而这些物质都是代谢出来的垃圾，我们中医叫痰湿啊，中医叫痰湿，西医呢叫动脉粥样硬化，是人的老化垃圾堆积的一个表现。所以啊，世卫组织把糖尿病和冠心病定为等危性疾病，可见这两大类疾病的危害程度是不相上下的啊，不相上下的。所以啊，咱们今天说糖尿病的并发症叫糖心病。什么叫糖心病？是你吃糖吃出心脏病吗？不是啊，是人得了糖尿病之后血糖持续升高，哎，形成了什么呢？血脂代谢异常，血糖的什么呢？粘滞，血粘度增高，形成粥样硬化。哎，它形成的实际上还是冠心病。而你这冠心病不是高血压来的，也不是低血压来的，而你这冠心病是高血糖高血脂来的，所以叫糖心病，是吧？我以前给大家讲过胆心综合症啊，因为生气气成了心脏病啊，是胆囊啊和肝脏的经络气机不通，哎，导致了什么呢？心脏的神经紧张兴奋的异常，出现心律失常啊，心慌啊，是不是啊？哎，这些情况叫胆心综合症。哦，还有颈心综合症也讲过，颈椎病压迫神经，神经功能紊乱，一检查心脏没病，但是就是严重心律失常啊，有的还要装起搏器，后来发现颈椎病治好了，心脏病没了，这叫继发型的心脏病，是吧？所以糖心病是糖尿病引发的心脏缺血，也叫糖尿病的心脏的合并症啊，合并症啊，主要还是冠状动脉的循环淤阻的事儿啊，这说了个糖心病啊。另外呢，糖尿病呢还有一个脾的伤害啊，脾脏的伤害。你像早些年的医科大学教科书里叫糖尿病三多一少，但是你现在在临床医院基本见不着，是吧？什么叫三多一少？多饮多食啊，多便，排便嘛，身体消瘦，是吧？三多，喝得多，吃得多，拉得多，一少，身体消瘦。但是你现在找这么典型病例的糖尿病患者，那太难了啊，那简直百里挑一了，是不是？为啥？因为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啊，营养不良的人群少了啊，多半糖尿病是富贵病， 都是大胖子，营养补充的很充足，所以就掩盖了糖尿病的病情。往往是什么呢？因为眼睛的白内障啊，因为手指麻木啊，或者因为反复的皮肤的感染不愈合呀，结果一检查，哎呦，糖尿病，而且查出来就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哎，所以可见糖尿病掩盖性比较强啊。那话又说回来呀，这三多一少就是糖尿病的脾损害，啊，脾脏损害。三多，你看吃的多、喝的多、拉的多，啥特点？吃的多、喝的多，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吃的多、喝的多。不是你吃饭喝水有病，你看我就是渴就想喝水，我就是饿就想吃东西，这说明你身体需要。为什么身体需要？因为你是个病态的身体，脾有病了，是不是啊？脾脏有病，虚的是不思饮食，不知道饿，这叫虚。脾虚不思饮食，脾燥有火呢，火化食，干吃不长肉，这是脾燥。嘴唇爆裂有火，而那个拉的多什么特点？是吧？我经常给那个听众朋友们讲课，我说跑肚拉稀都是败家子儿。为啥？因为你要知道，人的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的源泉，啥？就是在食物的乳糜当中吸收营养，排出糟粕。结果跑肚拉稀的人，你是连着营养带糟粕，一股脑都排出去了。脾脏的分清秘浊的功能就没了。所以什么叫败家子儿啊？你吃再好的东西都扔卫生间了，都拉出去了，你没吸收，你不就败家子儿吗？对不对啊？你吃再好的补药都拉了，没吸收。所以这是多饮多食多便，是吧？排的多吗？都是什么呢？营养都拉没了。啊，这是脾不化食的特点。啊，身体消瘦呢？哎，这是消渴的消和消瘦的消是一个字，就是大肉受损，就是脾不能煮肉，一个是不能生化气血，二一个还把人的肉化成气血去救命了，应急了。我说叫砸锅卖铁啊，拆房子卖砖，你这身体消瘦叫消耗类疾病，所以这是糖尿病的脾脏的损害。所以为什么要健脾啊？啊，为什么要补益五脏，补五脏虚劳啊？哎，道理就在这儿。所以糖尿病健脾是直接的保健调整，是吧？叫直接调整。而改变生活当中的错误，哎，叫病因学调整。哎，这样一来呢，我们就把糖尿病的并发症，包括糖尿病的临床的症状，五脏伤害的五行辩证，就给大家告一段落。啊，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文化的学习，明确躁病的病因，科学五脏保健的方法，哎，实现呢元气十足，五脏六腑全自动，实现什么呢？内在的健康，而不是单纯那化学指标的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营养屋铁皮石斛西洋参红景天胶囊，本品是以铁皮石斛提取物、西洋参提取物、红景天提取物、淀粉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经动物功能试验证明，具有增强免疫力、缓解体力疲劳的保健功能，适用于免疫力低下者，不适用于少年儿童、孕妇哺乳。特别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徐老师您好。 甭管是年轻人啊，还是咱们这个中老年朋友啊，特别是我们看这个电视啊，新闻媒体提到更多的啊是一个名词儿啊，叫大数据啊，包括现代的营养医学啊，健康管理，哎，也是哎通过大数据啊来指导我们的生活调养。中西结合啊，天人合一，生活健康服务类的这个节目啊，我也给大家伙呢来说到这个大数据啊。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啊，不是说我今天吃了一个鸡蛋我的血脂就高了啊，我昨天吃了一顿红烧肉啊，我就得糖尿病了，不是啊。正所谓千里之行啊，始于足下。所以大数据时代呀，它是把这个你每一次的数据都做一个记录，而后你看大数据它就不是一个数，把成千上百甚至上万的数字集合起来，而后呢通过电脑分析，是吧，也就是我们给大家伙讲的啊，说胖子不是一口吃个胖子啊，但是胖子是怎么来的呢，是你天天多吃一口就吃出了个胖子啊，少则三个月啊，多则什么呢，十几二十年。所以啊，我们现在预防富贵病，我们的减肥防糖尿病康复脂肪肝防高尿酸血症这个痛风，我们从大数据时代，是吧，从中医现代健康管理学来讲啊，就是饮食调控，叫每天少吃一口。说那得了，每天少吃一口，说我一个月下来少吃30口我就饿死了啊，不是每天递减啊，是每天少吃一口啊，说每天少吃一口活到99啊，你看看。所以啊，大数据虽然是现代的一个高科技，一个很时尚，是吧，很这个网络 IT 的一个名词儿啊，但是我说您甭忽悠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对吧，哎，咱们呢祖国的传统中药文化其实虽然没有大数据这个名词儿，但是我们古代先贤先圣的智慧啊，是一直围绕着大数据啊，绝对不是以个例啊来代表整体，而是以整体来说明问题的。说一说这个灵枢天年当中的大数据，哎，说说我们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经典啊，《黄帝内经》啊，《黄帝内经》啊，这不是一本书啊，有我们这个中国啊名老中医啊，把这书，把这《黄帝内经》有一个称法啊，叫什么呢？叫1000年。